君子在扑火，吹不走暖意，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，汹涌的爱扑着我，尽力的吻暖是，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，爱会像头我浓嘴巴刺激。色上令人暖，君子在扑火，吹不走暖烟，他加上嘴巴给我做梦。